Music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，薛之谦怪咖。第四名，二珂，藏着。 镜子里藏着，空荡藏着你的温柔，你的体温消失了，不见了。也学会藏着，藏着我的悔恨。 号年少有为， 先勇敢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，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，我知道却还是一种 游长靖，昨日清空。 好想你在起风的眼里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风景，你听见吗？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？那些答过的名字，没完成的约定，全都藏在心底，开出寂寞的花，好吗？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呢？你现在在哪？ 第一名，王源 The Wrong Things。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 and I'm embarrassed to confessI'm not strong enough to let you go. The wrong things feel so right. Sometimes the light shines bright at night. Sometimes the truth's a lie. But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, I say fine. So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, I say fine.Won't you please don't ask me how I am? So I will lie, say I'm fine. 开头都是你在问，结果总是我在等。说话留着分寸， 气氛却不见加温，爱没有了库存。你说的沉默坚强情节，苍白的上了台面，是不是分开已经要六年，才觉得不那么随便？你要的钱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再胡乱说，体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曾经无所，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你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曾爱的坦荡无言，也愿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，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们以后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哪怕他不懂我的痛，我不敢再为你将就，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，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，看见那都大小姐特价买就不分那贵贱，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轻轻的小蜜回来吧，我们两不相欠，这条路的情节，苍白的上了台面，是不是分开已经告别面，才觉得不那么随便，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再胡感受，体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曾平复无所，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曾爱的坦荡无言，也愿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，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们的痛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留下我们的口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把快怕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楚楚可怜，看见那么大小姐特价买就不分那贵贱，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轻轻的消灭，换来我们两不相欠，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，展示桌上刺眼的阳光，习惯伸手就挡，我想我守在大雨下

FM 98.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卸下白天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。不过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。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感觉人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。过好就继续大声地唱，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像那猫太人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男士一样，努力绽放，

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悠悠桃花凉，前世你曾设想，这一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も